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即係嗰陣時梗係冇互聯網啦，大家知道啦。咁我又走去中文部咧，盡量嚟去抄啲中文嘅天文書籍啦，咁樣啦。我就將嗰啲咁嘅星名咧，就全部咧就寫翻中文。所以咧，而家啲星圖咧，其實仲喺我屋企啊嚇，嚇係由小六保存到而家嘅，梗係發曬黃啦，即係發霉咁滯啦嚇，再出幾卒已經散嘅。咁但係咧，我就用啲鉛筆，我又唔捨得用原子筆嘅，我好心機咧，將所有即係特別係頭嗰幾個月啊，或者頭嗰年啊，因為一年先至嚇要完整噶嘛，十二個月，將我揾到嘅嗰啲星座名咧，因為全部係英文嘅，因為嗰陣時仲係殖民地政府咧，乜嘢都係英文嘅，冇中文嘅嚇。咁樣咧，我就全部好心機就寫曬嗰啲個中文名嚇，譬如呢個天琴座、呢個天蠍座、呢個乜乜座，就同埋啲星名嚇，譬如呢個北叔五，呢個係深叔四，呢個咧就係軒元十四、北落師門咁樣。哇，好正啊！啲名真係，哇，好似睇武俠小説咁樣㗎嚇。因為獅子座嘅主星就叫軒元十四。南魚座嘅主星叫北落師門，嚇咁啊，仲有呢、這個北極星咧，個漢名叫歐塵一，哇！因為北斗七星入面咧有一個叫天璇，一個叫天機，有一個玉衡，一個叫遙光，哇！冇得頂啊，真係好正啊，即係嗰陣時冇 cool 呢個字啦嚇，即係而家我哋話 so cool 啊，即係鬼子佬話齋好 cool 啊，嗰陣時覺得咁寫曬咯，但係一拎上天台睇咯，睇落去睇都睇唔到，點解咧？後嚟俾我有一個偉大嘅發現啊！ 是点伟大 个伟大发现呢就是话咦个星图上面圆氹氹㗎嘛。咁但呢四边呢即係一边呢就寫住北一边寫住南啦。咁但点解呢北落嚟呢其实应该系东㗎嘛。即係如果我哋一个时一个中面㗎嘛中面最顶系北。咁你一路落嚟由12点一路去到3点位啦。 90度 啦。90度冇错啦。嗰、那个应该系东㗎嘛。然后先系南然后先系西㗎嘛。但唔系喎。原來佢落嚟三點位咧係西，然後落嚟咧就係南啦，然後去到九點鐘位咧先至係東。咁我就話：咦，唔係啊嘛，天文台咁大個機構，竟然會搞錯咗？唔怪得知，我睇亦都睇唔到啦。咁有咩問題咧？我真係咧打電話去天文台問佢嚇，嗰啲咁即係有啲查詢電話噶嘛。哇！咁點知咧？嗰個人咧，佢話博。通常佢打去嗰啲地方咧，佢話：我駁你去嗰、那個即係咩啦嚇，即係有關部門啦嚇，即係做整星圖呢個部門啦。嗰、那個人嗰、那個同事話俾我聽：吓哦咁啊，唔係我哋搞錯，係你搞錯。 你唔識用。 係啦，佢話你係咪就咁將個星圖平放喺度嚟影啊嘛？咁咪錯咯。星圖唔係我嚟咁睇㗎，星圖係我嚟咧係將佢遞高佢，然後咧。你擱高個頭，個星圖係向住你個面，即係個星圖向下嘅時期，咁樣睇嚟認嘅，咁你咪可以望見個星圖又望下個天咯，咁喎。咁我就哇，當堂面都紅曬啊，即係耳仔都紅埋啊！原來咧仲打電話係話俾人聽話佢搞錯，印錯嘢。 好想冇 video 啫。 哇，唔知啊。咁但係之後咧，真係走上天台一睇，係嗱，你唔信真係啊？你原本有個咁樣嘅鐘面咧，好似東西倒轉咗，但原來你將佢攞起咗，然後即係嚇調轉過嚟，即係撲過嚟咧，係即係向住自己個面咧，擱高頭咧。原來個東西咧係啱啱好。 其實都有啲唔好明喎。 啱啱好。 有啲唔好明就係咁。咁你望住都係東啊， 係啊， 西咁。 咁你後面背脊咪北咯，變咗。咁你 係啊，冇錯啦。嗱，你可以諗下嗱，譬如你而家背脊係北， 哦，明白。 你向住嘅係南， 明白。 咁本來咧，你左邊嘅， 哦， 就應該係東噶嘛，係咪啊？咁個大個問題咧，如果你嗰個星圖咧，你如果平放喺度咧，啊錯咗啦。但係你一遞起佢嘅話咧，其實你即係等於咧。就好似喺邊度睇呢、哦、就係好反轉嗰張星圖喺個背脊嚟睇咁樣樣咋嘛。 哦、 其實個東西都係啱啱好就配合返個天上面嗰個東西嘅、嗯。即係如果你咁樣啊你反轉佢嚟睇。你即係等於將張星圖呢喺個台面反轉。你諗下你如果將個星圖將喺個就咁喺個台面反轉。咁、其實個東西呢就啱返㗎喎。你而家正正就係將佢反轉然後先遞高佢。然後先你擱高頭望住佢。係咪啊咁嘅時期呢 哇！即係嗰陣時係小學六年班，就係幾大個烏龍笑話。咁但係咧唔緊要啊，人我哋成日都講啊嘛，喺錯誤 中學習， 學習啊嘛，正正就係、是。咁、於是咧，自此之後咧，我真係曉得用呢個星圖咧，就好快脆咁樣。當然所謂好快脆，最少都要一年啦，係嘛？因為你要一年先至睇曬四季嘅星座噶嘛。啊，咁嗱，大家亦都入到今時今日咧，好多人都唔係好明點解有所謂四季星座。其實我又真係唔明點解佢唔明。喂，講真，即係呢樣嘢，小學都應該我哋有學過㗎啦，係咪、地球係環繞太陽㗎嘛。咁但係啊，我哋嘅日間就係因為地球轉嘅時期，就有一半時間就向住太陽，嗰時叫日囉。咁你就睇唔到星啦，因為個太陽撐住曬㗎嘛，因為我哋嘅大氣層又將嗰啲陽光散射㗎嘛，係咪？咁但係當我哋轉到去背向太陽嘅時期，咁就係夜晚囉，夜晚咪睇星囉。咁但你夜晚睇星啊，你向嗰個方向睇，你點可能有睇曬成個天嘅星啫？你諗下係咪？因為你只係睇到最少嘅，其實即係最多應該話最多係一半嘅星啫嘛，嚇、就係、是、就算你話將嗰個嗱，你太陽系入面其他嗰啲我唔理啦，淨係留翻個太陽同埋地球兩個天體。咁你嘅地球環繞個太陽。咁但係講真咧，其實以喺呢個宇宙啊咁浩瀚啊，即係太空嚟講咧，根本太陽同地球都可以話睇成係一點咁嘅啫嚇，咁但係雖然好啦，咁地球環繞太陽，但係你永遠都係背向住太陽嗰陣時先睇到星噶嘛，咁所以理論上咧、你一晚入面咧只可能夠睇到一半嘅星，咁事實上係得嘅喎，如果你成晚唔瞓覺，即係話你由日落一路睇通宵，睇到日出，嚇、特別係即係如果係譬如係冬至嗰日啊，仲好添，即係日最短。夜最長，咁於是咧，你就而個天又好清，又冇雲，又冇月光，又冇城市燈光，咁你由日落開始睇，一路睇到天光啦，你又肯定睇到一半甚至多少少嘅星，係咪啊？咁但係好少人咁睇星㗎嘛，講真我都未點試過啦，真係好無端端捱通宵，你嗰個講玩咩係咪？通常啲人睇星就係睇個一兩個鐘或者兩三個鐘，而通常係幾時啊？咪就係入夜之後咯，嚇、食完飯最多咁啊八九點咯，咁你八九點嗰個零鐘，實際上你咪就係睇到。嗰一忽嘅星空，所以咧就係我哋叫做四季星空啦。四季星空咧，其實個星圖都係咁講嘅。佢話呢一個咧，譬如就喺香港適用嘅，就係咧一月星圖或者二月星圖或者三月星圖，就係、適合咧，就係譬如一月頭嘅時期就幾點鐘，一月中嘅時期大概幾點鐘，一月尾嘅時期大概幾點鐘，即係佢就翻個時間。咁樣咧係因為就係就翻我哋一般人多數中意睇星嘅時間啊嘛，好、少兩點鐘、三點鐘去睇星㗎，係嘛？你就通常八九點去睇星㗎嘛，最多人啦。八九點嘅時期。就睇到呢啲星座呢，咁如果夏季嘅時期我哋咪叫做夏季星座囉。當你冬天嘅時期嘅八九點鐘睇嗰啲咪叫做冬季星座囉。吓、如此類推囉。咁所以我真係唔明點解啲人唔明有四季星座囉。即係講出嚟係咪一字咁淺啊， 好普通啫。 咁但係咁問啲人即係係咪我哋個教育制度好失敗呢，係咪、小學都應該學咗啦呢啲咁基本嘅嘢。咁但係你知道啦，我哋個教育制度成日到而家越嚟越迷信，其實仲差過以前。就話呢啲係叫冇用的知識㗎嘛。咁啲知識冇用嘅咪唔教囉，咁咪死得啦，係咪、知識即係必有分有用冇用啊，真係、好啦，咁呢啲叫四季星座，所以有叫四季星圖。如果一般嘅天文書呢就俾星圖，通常係俾四季嘅啫。好少俾十二個月嘅。咁就算我都講啦，俾十個月佢上面冇 planet 㗎嘛，係咪？但係天文台嗰啲有啦，佢唔淨止呀，佢仲俾埋晒呀嗰個月入面嘅月球嘅位置呀，個盈虧呀，大致呀，佢俾幾個嘅啫，唔係俾晒晚晚嘅。咁佢話下譬如呢即係月頭呢個 月光喺度、月中大概喺度，嗰個位置喺邊個星座咁樣、而且呢係幾時係滿月，幾時係半月，幾時係峨眉月，咁你又知道晒啦。咁好緊要㗎喎，因為大家知道有一個基本常識，就叫做月明就星稀知道啊。嗱琴日呢好似就即係前兩日啦，滿月其實滿月就最唔好睇星嘅。因為呢個月光其實個原理同太陽一樣咋嘛，佢光橙橙咁你成個嗰個天呢就唔夠黑啦，灰灰地咁樣啦，咁點會睇星睇得好啫。所以呢我哋睇星最好呢就係、如果你即係除非你專登係想睇月光啦，尤其有望遠鏡呢睇月光係好好睇嘅。即係用天文望遠鏡。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你真係想睇星呢，就最緊要揀呢係近呢個初一前後嗰啲日子。咁但係有時又唔一定㗎喎，點解呢？原來嗰個月球嘅星降呢又好複雜嘅。你永遠唔知道，所以點解要睇嗰啲叫年曆呢，天文年曆呢。因為呢我哋首先要即係阿媽係女人都要講一講啦，即係到而家啲人都唔係即係好知呀，係更加呢、這個更加離譜嘅就係、乜啲星會喐嘅咩？啲星梗係會喐啦。 唔係啲星喐，係地球自轉啊嘛。咁即係太陽都會有升降，啲星梗係有升降啦，係嘛？啲人竟然會問嘅，我都滴曬汗啊，真係嚇，都會問嘅。 唔好明點解月球嘅升降咁複雜？ 係啦，因為月球本身有運動啊嘛。嗱，講真，如果淨係得太陽、地球，地球環繞太陽，而地球又有自轉，咁啊自轉咧就當然有日夜啦。 哦， 而嗰個公轉咧就導致有四季星座啦，四季星空啦，係咪啊？咁但係基本上嗰啲星係唔喐噶嘛，所謂唔喐係因為佢離得我哋好遠好遠啊嘛，所以當佢唔喐，其實佢哋都喐嘅。但係正如咧，我哋一架電單車喺面前啜一聲過，你就覺得佢好快，但係天上面好高好高一架飛機飛過，你覺得佢冇點喐。 嗰係咩角度？咩仰角問題？ 係可以咁講，叫視差原理。parallax 啊，視差原理。咁所以強動量道理，因為嗰啲星離我哋咁遠咁遠咧，其實我可以當佢唔喐咁解啫。好啦，咁但係個問題，月球唔係啊嘛，月球離我哋好近。近嘅啫嘛，系咪啊？但系月球环绕我哋咧，就大概28日，即系当一个整数啦吓。其实唔系正确28，但系当佢28日。喂，咁个28日嚟讲咧，即系一日咧，其实佢喐1/28喺个天上面。咁你就算一晚咧，都喐40几分，即系差唔多吓50几分之一吓，日50几分之一。所以其实佢喺个星座嗰度咧，佢个位置系会喐嘅。而且因为佢喺唔同嘅位置咧。你地球又自轉呢， 是 所以好多時呢佢嗰個升降呢、哦、其實你事先唔知嘅。所以有時你話、哦、啊滿月，滿月當然係難嘅，滿月通常就係即係月掛即係呢個天空啦咁樣啦。咁、但係如果喺其他時間譬如半月啊或者峨眉月嘅時期呢，有時呢佢未升嘅時期你都可以睇到好靚嘅星空嘅。就算半月，其實半月都殘㗎喇，都殘眼㗎喇。但有時佢可能原來係未升㗎喎，或者呢佢已經落咗啦。佢落咗嘅時期呢你亦都可以睇到。所以月球嘅升降呢係複雜嘅。啊你佢一路咁環繞住你嘅時期呢，其實你係要睇 Almanac 啦，我哋叫做啊教大家一個字啦，可能大家學咗幾十年英文都未識呢個字，因為呢個字咁冷門識嚟做乜啦、啊。就是、ALMANAC, 就叫 Almanac。Almanac 我哋叫做年曆。有時叫做天文年曆，咁天文年曆呢而家大家唔使買嘅，你一上呢個咩呀就 HKO.gov.hk, 嘩我成日都推薦人上呢個網站㗎啦、即係唔係話淨係因為我以前喺度做過我有感情，而寫上呢個網站呢我相信呢係咁多個政府嘅網站入面呢係最有趣最多姿多彩嘅、即係資料豐富嘅網站。嘩真係呢、這個氣象啦、颱風啦，係嘛？雨量啊，即係所有其他嘢啦，然後就報時啦。你上去對鐘、最緊要喎、你嘅有一個咧係鐘面咧，你可以對嘅、有一個 digital clock 又有一個咁樣嘅、咁你個錶咧，你想話對翻鐘咧，一定要上天文台啦。咁、另外咧，地震啦、地磁啦，好多嘢嘅係氣候啦，咁、樣啦。而家咧，我哋又講就係天文啦。咁、天文呢就有呢啲咁樣嘅 Almanac 呢除咗有星圖之外呢佢仲話埋俾你聽呢每一日佢有一個表㗎就係、日出時間日落時間月出時間月落時間、潮漲幾時退潮水漲定同埋潮水退定時間因為一日係兩次潮漲一日兩次潮退嘅、即係拉雲嚟計尤其是嗰啲某一種嘅發燒友呢就一定要睇㗎啦咩發燒友大家有一種發燒友係啊好緊要㗎你哋唔係係啦冇錯啦嗰啲叫你叫釣友吓、釣友一定要睇潮汐㗎嘛係咪咁所以呢佢就上去完全免費㗎所以大家可以睇到晒吓。咁、所以呢你都要睇埋呢如果你睇星譬如你話啊想約朋友啊去郊外睇星啊唔該你第一時間上去睇下會唔會係撞正滿月先吓、如果係啱啱係即係農曆15你就無謂去啦吓。咁同埋就算譬如佢話半月其實又唔一定或者大半月又唔一定睇唔到喎就要睇下幾時月出幾時 月落係喺個表度呢係完全睇到嘅、記住 hko.gov.hk, 但係呢佢好難揾嘅佢個編排就好衰嘅你就咁睇 astronomy 呢你揾唔到嘅你一定要去個 Almanac 嗰度而 Almanac 呢佢有即係最近有幾年嘅咁你咪揾返2015年而家係7月咁樣囉、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呢返嚟再講一啲觀星嘅常識。